老二，吃饭了。 哎，我快点说啊，这个吴强啊考上了大学，可我没考上，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吴强被同班同学小宁抢走了。然后我发现大玲一人， 还吃不吃了？ 我先吃饭啊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您呢，慢慢听。您将收听到的是小说《琉璃》，作者薛艳平， 第六集。 吃饭的时候啊，吴威跟吴平竟顾着看爸妈斗嘴了，一直停着筷子。这功夫，吴强已经一大碗米饭下肚了，正探着身子让秀梅盛第二碗呢。吴强他妈见了就说：“大丫头精，让俩妹妹跟姐姐学去。”吴强心里边委屈，却又不敢顶嘴，因为吴家的家规很严。秀梅这时候开口说了：“大丫头啊，插队插的肚子里边一点油水都没了，多吃一碗饭也不过分。再者说，大丫头就用菜汤拌饭，也没吃几口菜。”大伙儿朝菜盘子里一看，果然菜就像是没人动过。吴强他爸就给吴强夹了一大筷子肉片烧茄子，肯定的，这筷子菜里边啊带着歉意，替他妈妈。吴强倒不好意思了，脸一阵红，筷子就当啷在手里，不好意思动了。这时候听见院门外边有人喊吴强，声音呐顺着枣树爬进来，软软切切的。吴强一下子就听出来是谁了，饭碗干脆从手里漏在了饭桌上，几粒米撒了出来。妈妈瞥一眼大闺女说：“嘿，没魂了吧？”爸爸不言语，只是在那儿笑。俩小的没反应，就顾着自己吃，挑菜里边的肉，挑鸡蛋。吴强的饭显见是吃不下去了，爱情啊能当饭吃，这是一点不假，从胸口处就被严严的堵住，甭说饭，哪怕一口水一口气儿都过不去了。血却是一个劲儿往上涌，白皙的小脸涨得通红，嘴角紧抿着，平时樱桃似的红嘴唇啊煞白。瞧瞧，这就是恋爱，洪水猛兽似的无可阻挡。秀梅把吴强的剩饭倒进自己碗里边，顺着碗沿飘过来的目光示意吴强走。吴强迟疑着，爸妈都不出声，一种大人间的默契很容易就形成了，像铁块似的压着吴强。脸上的红晕退下去，外边的喊叫是一声高过一声，扯着吴强的心和他的身体。最后吴强把爸妈的沉默当成了认可，走出堂屋，脚后跟一踹地，撒丫子就跑出院子。老二跟吴强相跟着，身子向右一转，进了石锦花园胡同。俩人呢忌讳并排走，难为情。70年代十几岁谈恋爱稀有，刚吃了晚饭都走出院子，在胡同里溜达，北京人呢叫六神儿，满街筒子都是熟人。老二走前边迈四方步，仰头抬眼见谁都打招呼。吴强在后边低眉顺眼，一声不吭，脚底下倒着小碎步。结了婚的爷们儿目光规矩的多，跟老二打招呼只用余光不经意的瞟一眼吴强，心思却是决然不在女人身上。跟老二年龄相仿的看吴强的时候，目光闪烁，透着欣喜赞赏，当然了也不乏贪婪。吴强走过他们身旁，他们就高声说笑嚷嚷，要不就起劲儿的追跑，期待引起吴强的注意， 也就是想引起一点注意而已，没别的想法，不敢。老年人的坦然呢，源自于结结实实的岁月，什么都经历过了，还有什么不敢正视的呀？他们的目光都一样，核桃皮儿似的眼睑里边包着一股平静、热情和疼爱。对吴强的，不如说是在回想自己过去的好日子。还有几天活头，先放一边去，把好东西瞅够了，到那边啊，就剩咂么滋味喽。石井花园不像有些胡同那么直，顺着走下来呀、有点像英文字母 C。走到 C 下边的弯处，过了美术馆后街正对着的那条马路就是小曲灯，再朝西走过两条马路，进一条叫做松竹院的胡同。松竹院很短，像猪脖子，几步就杵到头了。再走两分钟呢，就是三眼井。这条胡同在北京太有名了，远近城区的人几乎没不知道的。传说毛泽东刚来北平的时候就住这儿，跟景山公园的东门斜对着。这一路下来就知道了，俩人是要逛景山呐。马路上、街上、胡同里的人蚂蚁似的，熟悉的却越来越少。说完全陌生啊，也不尽然，都住在皇城脚下，能升到哪儿去呢？朝俩人甩过来的目光轻飘飘的，冷冷的，有时候呢还掺和着几分敌意。十月底，绕着胡同转悠的风里头啊，已经有了凉意，零星的还有光膀子的大老爷们，按说呀不至于那么热了啊，为亮膘臭显呗。听的人呢撇嘴摇头，又不好看，显摆什么呀？错了，要的就是那谱那范儿。你好看，你敢吗？有那胆量吗？哎，没有啊，那就歇菜。上了年纪的女人，俗称老太太，只要没事在家待着的，超过50岁就是老太太。老太太是北京胡同的标志，他们一律灰白的头发，像商量好了似的，比胡同的灰色浅，宛如一阵阵漂浮着的气体，让胡同深沉的灰色有了依托，互相映衬着，像是完成着一样共同的东西。女人们的脚啊都显小，身体的形状呢像枣核，吸收的营养聚集在肚腹。走路呢喜欢背手，也有喜欢当啷在身体两边的，甩的甩的，那跟身体其他部位呢就说不上话了。面色都灰暗，眉毛一样的稀疏，皱纹的走向一致，说话腔调虽然不同，但是速度还有说话时候的表情啊都是相似的。只要三五个女人联合在一起，就能成为胡同里的新闻发布点儿。每条胡同里都有好几个这样的点儿，议论的大部分是发生在头一天的事儿。他们追求神秘紧张的气氛，胡同的生活太平淡了，得靠自己调节。神秘紧张的气氛由感叹词、应和语烘托出来。他说了一件事儿，这时候你就听吧，响起一片，哎呦，是吗？哦，怪不得。语调低，眼睛呢还贼不溜秋的学嘛，怕有人偷听。其实啊，没人对他们的事儿感兴趣。走出三眼井胡同西口，吴强听见背后有人说了一句，哎呦，那不是吴大夫家大丫头吗？吴强脚底下就像抹了油，甩下老二一个劲儿的往前窜。到了景山东门，门口冷冷清清，两毛钱一张票，一根冰棍就能逛古代园子，便宜到家了。进了门朝左拐大约100米， 就是那棵吊死崇祯的歪脖子树。树早死了，黑不溜秋的树干眼见得糟烂下去，迟早灰飞烟灭。上山的时候，吴强扯了老二的衣襟，他避免碰到老二的身体，偶尔碰一下也像触电似的，抽回手心里边啊痒痒的，恨不得让老二紧紧抱着。他还不知道让男人拥抱是什么滋味，琢磨着一定是好的不得了。他知道那是迟早的事儿，却想着尽可能的晚，好事儿越迟越好，急什么呢？树上的桃子反正是自己的，越熟越甜，不会长翅膀，飞不了。他扯老二的衣襟，只表示一种同老二亲近的意愿。老二感觉到衣襟扯动，他了解吴强的心思，随他怎么着并不迎合。一口气儿上到万春亭，南面一片金黄的琉璃，那是故宫。故宫就是金黄琉璃，黄的那么高贵，那么威严。蓝琉璃只能是天坛，天是蓝的。黄的，黄是梦啊，梦里的东西生生摆在眼前，让人欣喜敬畏。老二扭头看吴强，在那儿笑。吴强问：“笑什么？”“高兴。”老二说完这两个字儿啊，又笑，试探着拉吴强的手，被吴强拒绝了。老二有点扫兴，扭身让自己面朝西，北海的白塔楚楚动人的立着。团城圈着白塔，湖水就像缎子似的铺了一地。看惯了，不觉得有多新鲜。身边一块温香软玉，够这男人神魂颠倒的。北边呢，就是钟鼓楼，积木似的堆在那儿。吴强问老二：“到底考不考大学啊？”老二心里边不高兴，一个大老爷们让个丫头骗子穷追猛打的，脸面全丢光了。可面对吴强那张花一样的脸，又没法发火。朝山下走的时候，老二说：“建平肯定要考，他学习那么好。”吴强睁着一对凤眼说：“建平考，不影响你考啊。一家出两个大学生多好呢。”老二想了想：“哎呀，可上大学需要钱呢。”“哎，我说你爸妈在香港，听说那地方到处是金子，只要弯腰去捡就能成富翁。”听吴强这么说，老二笑了。老二一向笑得矜持，不像有的男人放声大笑，老二啊从来不出声，只露出上面一排牙齿，白而整齐。“嗨，哪有那种事儿啊，你啊童话书看多了。”下山的时候，老二诚心用右胳膊有意无意地碰吴强的身体，有时碰着胳膊，有时碰着胸脯。吴强的脸呢，涨得通红，心在嗓子眼儿跳，脚步先乱了，不知道往哪儿走。再加上穿一双白塑料底儿鞋，鞋底儿的花纹早磨光了，踩在石头铺的山路上，一滑一滑的，像溜冰，更像喝醉了酒。见吴强走不稳，老二就去搀扶，正好前后没一个人影，也不知怎么的，俩人的身体啊就凑在了一起。吴强身上那件白衬衫再宽大，老二还是准确无误的用两只手卡住了吴强的细腰，脚步 却是朝右侧的灌木丛里蹭，还得照顾着别摔倒喽。吴强两只脚基本离开了地面，这功夫就是想自己走也枉然，头昏目眩的，连东西南北都分不清了，甭说走路。灌木丛里边到处都是烂报纸，人做过扔下的，除了搞对象的，没谁在这地方做，憋屈。有的报纸干脆就是俩清清楚楚的屁股印儿，一大一小，褶儿都看得一清二楚，谁朝谁扭身子都看得出来，活灵活现。老二扯着吴强坐在一张现成的报纸上，后背是棵丁香树，老二倚在树身上喘粗气，两只手卡住吴强的腰，哆里哆嗦，吃不准自己要干什么。老二最终发现吴强的腰不是自己的最终目的，就卯足了劲儿，腾出一只手照着吴强鼓胀的胸脯招呼。吴强呢，下意识躲又下意识迎合，这劲儿啊可真难拿。一阵阵猫似的呻吟声让老二的身体也胀起来了。老二好不容易抓住了吴强左边的乳房，说不容易，一是紧张少了准头，二是第一次抓女人的乳房不知道怎么下手，倒真抓住了就踏实了。说踏实啊也不尽然，因为老二明显感到吴强那小而结实的乳房像只小兔似的不停地跳，放开他重新抓牢，他又跳开了，再去抓，如此反复几次，对女人的感觉却是真实的了。天黑下来了，老二伏下身看见吴强紧闭着双眼，脸色苍白，他把攥在手里的那只乳房用力捏了一下，没想到吴强的身体竟像条小蛇似的扭动起来，然后就主动拿了老二的手一路朝下走。吴强的裤腰带系得太紧，不知哪来的勇气，只一秒钟裤带就解开了，老二的手啊也就无需引领，他感到湿湿的一片，女孩的体毛一湿就打绺，鬼使神差的就用一根粗大的手指进到女孩的身体里。哎呦，吴强叫了一声，倒在老二的怀里，老二吓坏了，抽出手的时候他闻到了一股淡淡的腥味儿，回到家才看见手上沾着血。太阳老高了，吴强还赖在床上不起，前天晚上那惊心动魄的一幕总在眼前晃，下身隐隐疼痛，一开始吴强还为此紧张，没过多久他就沉迷在这种幸福的疼痛中。怎么说幸福呢？因为他一疼啊，就想起老二是如何进入他的身体的。虽然进入的时间只有几秒钟，他却把那几秒延长了不知多少倍，像吃一样好东西似的舍不得吃，一点一点慢慢的咂摸滋味，其乐无穷。而那乐100%就在痛中。那条弄脏了的内裤一直没洗，悄悄掖在枕头底下，家里的衣服大件小件都是秀梅的事儿，除了爸的内裤妈亲自洗。昨天晚上从景山回到家都9点多了，见吴强屋里的灯一亮，秀梅就跟着进了门。 一眼就看见吴强白衬衫上的黑手印，让他赶紧脱了。我说，你妈要是看见，饶不了你。秀梅用洗衣粉泡了吴强的衬衫，又弯回来，俩眼钉子似的扎在吴强的脸上，问他是不是让老二摸了。吴强愣说没有，脸红得跟鸡冠子似的，眼睛羞答答的，再不敢看秀梅。秀梅叹口气，笑了，手指头戳在吴强的腮帮子上，哼，还说没有，脸都红了。笑脸一磨挲，换上一副冷面孔，让吴强啊，别做出格的事儿。又告诉吴强，你爸妈商量一晚上了，高考前呢，不让你回插队的地方，就在北京温习功课，考试再回去。吴强嘴上没说，心里边可起急了。映在窗帘上的树影慢慢朝下落，太阳踩着树影升起来。吴强换个姿势，脸冲墙，墙上糊着玉兰花的墙纸，墙朝，纸边呢卷起来了，踏着淡黄的水印，一只肉乎乎的潮虫从指缝里钻出来，顺着卷起来的纸边爬。吴强担心虫子掉在自己床上，就起身想找张纸啊，捏它。纸找好了，嘿，又没胆量了。隔着窗户喊秀梅，可是虫子呢，很快爬走了。秀梅扎着两只沾满白面的手站在门口，问他干嘛。吴强说没事儿。 下集抢先听。 检查结果不仅让女大夫惊讶，更让吴强的妈妈吃惊，处女膜破裂，双侧附件发炎。 你们要不是派出所的，您二位打量您是大夫，就欺负我们这平头百姓啊。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，主播吕鹏，导演郭月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Yeah. 中有温暖，也有问候。这一天有冰天雪地的火影，更有划破暗夜的星斗。